大家好，大家好，大家阿曼，我是郑鸿仪，欢迎收看今天的政治到了。长野疫情这个79000多人确诊是有下降。那今天呢是只有66000人确诊，再下降。那这是因为假日的关系还是我们的疫情已经开始趋缓？今天我们要来讨论。那新北市啊，今天是15700多人确诊，可是侯友宜已经连续两天把矛头对准小英总统，讲伊甘愿去民进党党籍投票，经过新北市嘛，不会被关心，过门而不入。好，然后再来说疫情到这嘛，伊跟他一通电话关心过新北市娘。这通电话是疫情已经趋缓了，就严重的时候不来没事了他才来。小英总统为此透过发言人解释说，有啦，其实我们有打给这个新北市基层的这个医疗来帮忙。他说你这挂电话不，我们老早就在做了。侯友宜不一样了呢，侯友宜现在怪怪的呢，为什么一反常态呢？今天我们要来讨论，是一月三总统了吗？那么另外是这个台北市，台北市的火力更加猛烈，竟然说小英总统开防疫会议，跳过柯文哲跟侯友宜，只邀请郑文灿跟这个陈其迈，暗砍，那暗砍，疫情的结论嘛，无必甲新北市甲台北市讲，然后抛弃几百万的人民，这是草菅人命。老实讲，这样的指控太严重。可是实情到底如何？今天我们要来讨论。小英只是陈时中说松山要去设这一个新北市要再多设这个 PCR 筛检站，柯文哲说乱指挥，那到底是怎么做？但是对的，柯文哲今天他确诊了，那么今天对于他的确诊，很多人有不一样的看法，我们今天也会来讨论。那么另外呢，在这个这样的疫情下，陈时中真的我就去选台北市长吗？那讲到选举，桃园这个国民党的这个状况依然没有改善，甚至跟那个中国时报的社论说朱立伦是不定时炸弹，一个这么大的党，党主席被人家这样写，情何以堪啊？那到底邱毅胜、吕玉玲、罗志强他们能摆平吗？那民进党会是林志坚吗？今天我们要来讨论，好，今天我们这个邀请到了来宾第一位恭喜他刚新当选新北市民进党的这个党部的主委，是新北市的市议员何伯文。 谢谢郑大哥，各位观众大家好，大家好。 好，另外是政治学教授范世平范老师。 何伯文大哥大家好。 好，基层医疗协会理事长林应然医师。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另外是资深的媒体人钟年晃。 洪一后大家好。 好，社民党台北市的市议员苗博雅。 洪一哥好，大家好。 另外是国民党文传会的副主委黄子哲。 洪一哥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待会台湾国际法学会的副秘书长林廷辉老师也会加入。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来看的是这个请大家看，这个是非常严重的指控。星期礼拜天说小英做一个总统甘愿去新北投票，疫情最严重的地方前线不进来都不进来，过门不入。然后呢今天再说小英总统打电话，那是去年六月的事情了啦，一年来就只有关心一通而已，那通也不是真正关心，因为什么？疫情已经趋缓了，很难听。那实情如何？等一下我们讨论，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经常打电话给陈时中，交代我们评论就是每天打电话给他们上面的 中央。 地方沟通到底有没有问题？新北市总质询第一天，议员紧追防疫时事，尽管侯市长自己都证实双边对口热线没断过，却偏偏在意总统是否致电。22号傍晚，还特地脸书发文指出总统可能太忙了，疫情两年多只来过一通电话。 总统实在是太不严厉了， 市长跟。指挥官呢，那经常也都有一些电话的联系，这个卫生局的局长也都经常在电话联系，早上我也还在跟他联系。 其实从去年至今，总统早就指示全力协助双北防疫，近来王必胜也出手帮忙协调大型医院筛检，增加量能之后转型问诊给药站点，陈时中与侯友宜曾共同视察，也能直接沟通，时同僚对口就是卫生局长陈润秋，北市谈物资也找时同僚，疫苗相关则和庄人想联系，黄珊珊和王必胜更是直接对口。然而北市发言人却批评中央四月疫情再起，召开会议没有通知双北评估疫情即将爆发，暗砍重要防疫资讯， 事后却对双北来暗砍这些讯息。台北市并不期待中央关爱的眼神或者是特殊的待遇，资讯只要公开透明一致就可以了。 柯市长预估的准确很多了，或者要常常在医库，发言人对这种不是很了解了哈。我们下面有区管跟地方卫生局在合作的，所以这资料在上基本上是公开。 双北接连对中央有所抱怨，然而仅是双边单位，随时联络不是问题。疫情当前，中央多次出手，行动展现团结防疫，明代也喊话少点政治口水。 侯友宜说侯友宜在脸书说，新北市多次建立中央，但依旧得不到中央的关爱，唯有自救才能保有医疗的量能，才能奠定解决之道。侯友宜说，我知道总统太忙了，所以我会一肩承担新北市的大小事，一定守好新北市。我先请教博文，这款指控有严重吗？ 非常的严重，但是我一点都不意外，因为这就是侯氏风格。这个侯友宜他每次只要遇到事情，他就立刻炮打中央，推卸责任，他一贯是如此。大家不要忘了，因为现在新北市可以说确诊人数非常的多，每天都1-2万人的确诊，所以对市场来讲，东仁医压力就大了呀。按照人口比例，坦白讲，这样的一个确诊数也完全不符合人口比例。所以你不要再用说什么新北市人口太多啊，所以这样的比例哈是刚刚好而已，不是这样子。我别的不讲哈，我自己啊，这个前一阵子我也是确诊者，最近出关不久哈。我跟大家讲，就是说，光是民众最直接感受到，就是说啊，我确诊了之后。那我这个至少有一个关怀包，里面是不是有快筛剂等等，这个部分我给大家比较一下齁。这个郑大哥，这个是我从这个这个严卫池啊他的网页上摘下来，他做一个比较齁。第一个他说这个是新北市的所谓的居家关怀包，这个关怀包里面就一个快筛剂 啊，就这样 就一个，然后呢他还附几张纸，这个纸齁还不是钉，就两张纸给你，这就是关怀包。我坦白讲，你不如就干脆送这个就好了。好，这个叫哪门子关怀包？ 对， 我给大家比一下哈，隔壁的桃园市啊，好，隔壁桃园市，他们的这个关怀手册是一本关怀手册，里面相当所有你想要了解的电话、联络方式或者注意事项，通通在这个里面。同时，你看它快筛剂，至少我这边看到就一支、两支、三支，哈。好，那另外有饼干，有泡面，有饮料，齁，有这个有相关的这个营养补充品等等齁。你看相较于我们新北市是这样。好，那我给大家看齁，高雄更夸张。他除了这个快筛剂之外，有饼干，有泡面，还有这个消毒的这个用品，还有这个什么麦片水，还有这个一个茶杯等等。 好， 而且他是这样，蛮这个应该是这样子的齁。满满的一袋，满满的一袋，好，就给你 够用。 我讲真的了哈，我们新北市哈，刚才这我的刚刚刚才这居家关怀包我刚烂惨哈，我自己是确诊者 啊， 我坦白说，我到现在我连这个我都没拿到，我也不知道，因为 正常 我最怕人家讲说啊，议员特权什么，我就我也不讲， 我 嘿，你只要想的话，因为一共这个东西，我像高雄或桃园，他们可能是透过。各种民政系统去发放，但是至少这个部分我不知道到底要去哪里领啊。 关怀包是要确诊者才有的， 确诊者居家隔离，好，确诊者居家隔离，这个都会有关怀包。好，那我就拿这最简单这一件事情，请问我们 新北市给人民的感受够吗？ 嗯， 那你今天例如说像昨天，对，昨天是民进党的党职选举，然后侯友宜就利用这个机会，然后就炮轰总统说、你看就是去那个行程，然后都不关心这个新北防疫。我坦白讲齁，蔡英文总统他对防疫的关心是全国性全面性，而且是真的非常关心。他其实跟基层医疗院所的一些头人在那边联络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也不是什么啊，人要挂电话费。一个总统跟你新北市长挂这边电话费，你未免太抬高自己了吧。我觉得齁，用这样的方式去抨击实在不对啦。我坦白说，这个郑大哥，我自己庆幸一件事情、虽然我是确诊，但是我庆幸自己确诊不是在 COVID-19 最严重的那个原型的时候发生。我是当全世界疫情蔓延过之后，台湾 Omicron 这个病毒是毒性最弱的时候我确诊。台湾现在面临的就是这样的状况，慢慢的我们可能也要跟病毒共存。所以我希望侯友宜侯市长，我知道总统大卫你急了，我知道你担心自己没有声量，我也很清楚你担心被柯P比下去。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你利用防疫，利用新北市民的苦，然后呢刻意来炮打中央，制造你的政治能量。我不客气的说一句话，你这样做很没有道德。 好，那小英被他一讲啊，他透过发言人，他说总统有亲自协助，像5月19就亲自打电话联系基层医疗协助新北市。发言人张敦涵说，总统早就透过电话联系基层医师，举例来讲，礼拜四就打电话给台大院长吴明贤，希望在儿童医疗部分扩大量能。同一天他也跟新北市的医师工会罗医师通话。我请问就是 罗俊轩。 罗俊轩医师，他是什么秘书长还是副秘书长？ 对、 除了感谢新北的医疗投入防疫工作，也请求新北基层医师再多协调一些力量，投入居家照顾、远距离问诊、第一线的筛检站的服务工作。结果、新北市啊说没有、为什么？这个叫做那不是总统慢半拍，就是挂电话费。为什么？因为我都照着做啊。好、那刚好我们今天呢、他说啊，这个新北市的发言人张爱京说，疫情走到 Omicron， 总统居然还停留在去年六月的那通电话啊、那么，而且他说啊，什么打电话给基层医师，我们4月28，总统你是5月19哦，我们是4月28就得到基层诊所跟医院的大力支持。质疑小英，究竟你是行动慢半拍还是挂电话费、我想请教林应南医师啊、你也了解，你也了解情形怎样？ 其实啊、小英总统真的有在关注，尤其是特别北北基桃。因为大部分的案件都在北北基桃，大概有六七成的确诊案件都发生在北北基桃。之前呢，因为北北基桃，你知道吗 ？PCR 筛检量呢，不是出现问题吗？很多那个医院呢，在筛检 PCR 没有人力，那还排队要排很久吗？那其实小英总知道这件事情呢、他透过全联会那个邱泰恩理事长，也就是邱立伟，他知道这个事，因为医院的量呢已经达到紧绷了，所以现在就是要找出基层的人力来协助做 PCR 的检测，所以他透过邱泰恩立委呢，那去透过各个医师工会，然后去找一些基层医师出来协助 PCR 的这个筛检，所以你看现在新设的 PCR 的筛检的这些点呢，都是基层医师在做，几乎都就包括那个松基，你看台北市那个松山机场那个，几乎都是那个基层医师在做啊，那时候号召多少几百人呢，参加这个 PCR 的筛检， 有啊，可是新北他们是说那个基层是我们4月28 号。我跟你讲，新北如果做的那么好的话，那为什么人家也要排队排那么久，要去筛一个筛检筛那么等那么久呢？所以其实他有在关心，其实说实在的，因为我们在群组我们知道嘛，我们也是基层医师啊，何况说实在的啦，你小英总统也不是这一方面专业，他有关心就好了。你专业上的问题，你应该是透过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去联络、去联系嘛。 不啊，一共一套点了以后，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这中央疫情指挥中心都耳朵捂起来啊。 我说实在的，你如果今天县市首长都要这样质疑的话，那你县市首长有个每一个你手下的每一个单位，你都有打电话去关心吗？ 我一个诊所你要打电话来关心一下吗？我诊所是不是医疗量有问题，你又来关心吗？这个这样的说法其实不太合道理啦。你今天如果真的有问题，你应该跟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先协调。如果这协调出现问题，而且你认为你的理由真的很重要，你越级上报，我觉得比较合乎道理。 请注意看哦，侯友宜讲小英啊，有挂卡电话来关心，那是去年六月的代志啊，今麦是满过六月嘛，一年嘛。而且吼、哦，伊讲去年六月卡来，那是因为阮疫情已经下降啊，甲卡来呢，对疫情啊毫无帮助呢。意思就是小英够冷漠的啦，啊，你看， 去年六月疫情那有下降，去年万华阿公店群聚是五月中呢，迄当阵尾啊拖到邦桥去，我甲拖到中和、英和，伊六月时阵搁伫烧咧，那有下降，好有可能最近伤无闲啊吼，可能银杏来加一个吼，这個、记忆力不太好哦。我觉得侯友宜最近的战术很清楚啦。哦，因为新北市为四月初开始，这一波疫情开始以来，几乎每天都是全国确诊人数最多的县市。那你说市民对市长、对市政府会不会有不满？会。所以侯友宜就是故意用炮打中央的方式，把市民对新北市政府不满转嫁给中央。因为事实上很多人搞不清楚，地方上的批下筛检站是谁的责任？这个关怀包是谁的责任？很多人搞不清楚，因为最大刚等时拢看到陈时中嘛，你想讲啊，嘿东西你爱出力啊，你爱拢无做好，再加上侯友宜旁边煽风点火一下，很多人真的搞不清楚，以为那是陈时中该做的事。其实博文遇到这个关怀包的状况，我跟你讲，在新北市、 哦，关怀包里面一直塞，一直快塞娘嘞， 也不止这样，他一告今天不收掉对不？已经出来都要拉拉手啊。 有 哦，这不是个案。我好几个朋友在新北市都是最这前面一个礼拜、前两个礼拜到最近确诊。很多人都跟我讲说，他们都在解隔离之后两三天才收到关怀包。啊，请问这个难道要蔡英文自己去送吗？还是陈时中自己去送？这是你新北市政府责任。那、啊、你有没有做好？你没有做好。再来，你的快筛大排长龙，刚刚都老师讲过，我就不讲了。王必胜去帮你解决完问题，还说人家羞辱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啊！你是有良心不？你马个拜托哎、欸！而且侯友宜，哎、欸，你都几岁还当妈宝？你还当然卡等我好利哦。你是新北市的防疫最高指挥官，你今天缺什么？你觉得中央应该给我？我新北市这个超过我的能力，我没有办法的。你就打电话，你的对口防疫的对口叫陈时中。你每个礼拜四新北市要派代表，我不晓得侯友自己有没有去开行政院会。你跟苏金昌讲嘛，你哎一定话，我们新北市拢无啊，为什么其他管市拢有啊？你安尼唔对哦。你有很多管道可以讲哎、欸。 对。 啊，你顶爱总统卡等好利哦，拜托哎、欸，六十几岁人不要再当妈宝了，好不好？有需要有需求，主动提出来。今天你如果跟中央讲说，我要设筛检站，但是呢，后端没有医学中心，没有 P3 实验室帮我做。你出来骂中央，我都挺你。 对， 问题是你都没有做嘛。最近中央推了很多政策，侯友宜讲啊，他都抄我们的。我跟你讲，攻击中我叫做唔知无输赢的位啦。我跟你讲，侯友宜，我跟你讲，我二十年前就说过台积电也 K 加七八了，我准不？啊，你们都抄我的啊讲这种话有意义吗？防疫的政策有一个很关键，就是防疫哪些步骤其实大家都很清楚。最困难是在哪里？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这是最难判断的事情。好的政策在不对的时机做，它就会变成一场悲剧。所以侯友宜，你不要这边讲说啊，地方都抄我，中央都抄我的。我跟你讲，你没教稿，陈时中也没教稿，是背后有很多专家，他看各种统计分析的数据，认为说，诶，这个时候我们适当做这样子做。那你说决策的人，负责决策的当然就是陈时中嘛，他有没有风险？他有风险啊，万一决策错了换他被骂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哦、地方首长、哦、认真做好你的防疫，更何况侯友宜，你目前看起来 为什么他为什么现在一直开火？ 我觉得他就是转他，你说他有没有想、 哦、他要转移， 他转移市民的对他不满，他把他转嫁到中央、啊、而且他也怕影响他连任。 现在新北市每一天一两万啊， 对， 你觉得一两万，虽然坦白讲我自己确诊，我知道很多状况，当然也有重症，但是很多状况确实像感冒一样、但是总是不舒服嘛、每天一两万人，而且新北市都是最高哦，你觉得他有没有压力？他当然有压力啊、他有压力呢，他没办法解决，他只好炮轰中央。我再跟大家讲一点哦，我上这个我们确诊前刚好省到一个这个第二预备金、第二预备金的预算。我当时那本第二预备金翻了之后，我真的是差一点觉得哦，是太夸张。第二预备金啊，坦白讲各局处、哦、很多都有用哦。 新北市去年我们最重要的就是防疫，不是吗？嗯哼。第二预备金，卫生局一毛都没用。我请问你，如果真的这么缺物资，这么缺这个相关的这个经费，你应该要用才对啊。 有 这个，哎，议会没有删你半毛钱，也没有去挡你，我们还巴不得你用。坦白讲，结果竟然第二预备金他没用，那奇怪，那其他各局处嘿无微不微。哦，阿萨普鲁也让用啊，为什么你就没用？那所以你到底是医疗量能太足，你的资源太足，还是怎么样？ 请大家看一下，五月十九开始，侯友宜讲新北医疗量能背负着沉重的压力，人民的声音跟痛苦，你们都听到了吗？他打电话给 CDC， 拢无路用，是不是接通了电话，都却捂住了耳朵呢？请蔡英文、苏贞昌到前线看看。五月二十，侯友宜说。民怨已经一个多月，就是那个居家隔离单的系统大塞车这个事，他说我苦口婆心的反应看不到积极的回应，实在忍无可忍，必须要把事情说清楚，有效解决民众的问题。再隔天5月21，小英没有到重灾区双北，而是接连到桃竹去视察，疑被中央冷漠。媒体报道说侯友宜在会议叹只差没有跪下来求中央，不过侯友宜今天否认说他没有这样讲。 侯友宜，我不知道5月20号侯友宜讲的话很过分。居隔单那个就是法传系统 嘛。对， 唐凤5月16号、在侯友宜讲话前四天已经跟全国各地方政府讲说，我们现在在设计一个新的系统，他已经跟大家说明了。 对， 也就是说，侯友宜你知道有一个新的系统马上就要推出了，你还故意在那边抱怨什么？你是不是那边没有下面两孔啊？ 是。那侯友宜说啊，自己只是说话比较大声，侯友宜当市长会承担一切全力以赴。那5月22就昨天，侯友宜说总统太忙了没有空，疫情两年多只打过一通电话，新北在疫情最前线，我们会自立自强。拢靠阮家己啦，哦，来，这个范老师你怎么看？ 今天如果你今天是抱怨陈时中，我可以理解，陈时中他是 CDC 指挥官， 对， 好，我沟通有问题，我反应都无效，这个我还可以理解。你去炮打蔡英文，我觉得这就歪楼了，这就表示你是有政治目的了，你不是专业考量了。因为第一个，刚才我们一直讲很清楚嘛，蔡英文不是公卫的专业，不要讲蔡英文，连苏贞昌都不是，所以就一定是卫福部长嘛。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你找蔡英文有什么意义？就是政治目的。你要在这个时候在那边蹭小英，在那边讨拍，我觉得你可不可以成熟一点？感觉就是好像，所以就说啊，我也知道找你啊，你都不理我啊，不给我这个眼，不给我关爱的眼神啊，我就很失落啊。我觉得一个指挥官不应该这样了哈。但我觉得他现在就是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啊，我们的民怨很重啊，我们都有去跟中央反映啊，反映都没有回复啦，啊，我们的医疗资源不够啦，啊，那个我自己承担啦，啊，把自己讲得好可怜，好辛苦。我觉得你今天需要什么？你就大拉拉的列出一张表出来，例如说我希望国军支援什么，或者我希望中央提供我怎么样的物资，或者讲得很清楚很具体，不要讲那种很模糊的。我问你，今天小英有没有出手？有啊，我们新北市成立三个大型的 PCR， 而且是由三军总医院，三军总医院是透过国防部直接下命令，所以包含在汐止也是三种，包含三重也是三种。那中央，我问你，侯友宜有没有说一句感谢的话？一句都没有。你不需要中央帮忙吗？中央帮忙啦。你有没有说啊谢谢？没有。所以我觉得他现在除了抱怨之外，把自己输得很可怜，第二个就是说我很厉害，中央就是听我的。好，例如说他说0+7，我们早就讲很久了啦。你那个中央一直说3+4啊，就居家隔离，你看后来不是0+7。啊，他说啊这个快筛齁，阳性齁，就算确诊啦，也是我讲的啊啊！你看，哦，现在你看，啊，陈时中说可以了哈，哦，只要经过医生同意， 这个，要实施， 实施了。你看吧，跟着我。问题是，中央不是不想超前部署，而是我们今天要看全国的形势，我们不可能一国两制嘛，所以当然会比较慢啊。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也要经过我们的开会，各种这种啊专家学者讨论，委员讨论，它一定是要比较稳妥，才能够比较周延嘛。所以我觉得今天，如果我说实在，很多人说啊，陈时中你就是想选台北市长，你刚才赵少康都说了，你干脆辞一辞，你就去选台北市长好了。我在这边也讲啦，侯友宜，你如果你想总统，想选总统的话，你也现在辞一辞啦，你也不用去选这个年底的 新北市长嘛，哎、欸，反正你选了，你也是两年后你要选台北选总统啊。嗯，你刚才站这个位置干什么？ 是 你，我觉得你就破釜沉舟，我就是要选总统，嗯、我就要是要跟民进跟这个民进党 PK。 是， 否则你现在，因为我知道他要连任也是很容易，也不难啊。 嗯嗯， 他现在就是说，反正我这个这边新北，所以我不认为他现在的这个表现是针对连任，因为连任，我觉得他。不困难，还不需要演这么大。 嗯哼， 他就是为了要选总统。 哦哦、 那既然是这样，你何必站着茅坑不拉屎？你既然你就把这个机会让给更多年轻人嘛。 嗯， 你就好好去选2024嘛。 是， 所以我真的觉得侯友宜，但是一个政治人物，如果你的心中真的就是有想政治的意图的话， 嗯、 你整个的讲话全部都是跟政治。陈时中到今天为止有没有公开讲过一句话？他要选市长？ 没有， 嗯，完全没有啊。 嗯哼。 可是你陈时中有没有哦？我今天去啊，炮打一下这个还这个柯文哲，炮打一下这个侯友宜，完全没有嘛， 嗯、 完全照专业来开会嘛，开记者会嘛，嗯、所以我真的觉得不要再演了啦。 好，那他说啊，依靠 CDC， 结果吼、哦，耳朵拢嗡起来啊。侯友宜吼说，我这个中央电话接通了，可是都捂耳朵，敢有人会安呢？哦。陈时中为此提出了四点解释，等一下我们来看他怎么解释。除了陈时中出糗，台北市也出糗。台北市说啊，小英啊竟然开疫情会议，竟然跟他找郑文灿跟陈其迈，没找柯文哲跟侯友宜。疫情判断就要爆发了，也没被他通知，好、哦、暗砍，草菅人命。小英有这么隆重吗？好，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先休息一下。哦，恭喜在哈，面对侯友宜这样的攻击，那么陈时中啊，他这个他的解释说明其实还蛮细的。好，陈时中说啊，开始了哈，他常接到各县市首长的电话，唯独台北市柯文哲最少打。柯文哲都打给谁？打给王必胜比较多。然后呢，因为陈友侯友宜说啊，你要有接电话，但是吼、哦，耳朵吼，砍嗡起来了。陈时中说没有这样的事，听电话的时候把耳朵捂住是没必要的。伊讲唔管是市长、局长，哈、哦，许多人都经常给他电话，不止他有听，而且也都有做。不过你们说了，我不一定要做啊。指挥中心还是要顾及很多专家的看法跟见解嘛，而且也要视各地方的需要，要在最大的公约数之下处理问题。好，一共新北市希望快筛阳性等于确诊，一共指挥中心的方案需要经过医师的判断，因此是在法治下更为完备，也是专家给指挥中心意见后的决定。接下来是快筛阳性好、哦，直接就给药，指挥中心有稍微修正，指挥中心希望开放三类对象，以及65岁以上经过医师诊断就可以直接给药。陈时中说，当天决议以后，卫福部次长石聪良还亲自打电话给新北市的卫生局请教，询问说啊，这样决定，这样有问题吗？陈时中说，居家隔离系统平台的问题也在政委唐凤以及卫福部资讯处等多方不断研议后提出解方。指挥中心、啊、还特别跟新北开视讯会议，就大家准备的事情是不是符合他们的需要，希望能取得共识。陈时中说，毕竟执行单位是地方，地方的困难中央一定会想办法解决，只是第一要顾及疫情控制，二要政策可行，三药物要有效性跟不良反应，第四是法治效果。中央要考虑的真多嘛，嘛不是讲无含你沟通啊，你卡来，阮就开始做，做了阁卡好你讲，开视讯会议讲安尼会使无？请教一下指责兄，为什么说他们都捂住耳朵呢？ 大概是新北市，尤其是市长侯友宜觉得说中央给他的回应要么太慢、哎、要么不足嘛、 哦哦、 所以他才有这样的反应啦、 哎 哦、我先回过头来，刚刚特别提到就说、啊、侯友宜市长在这一次防疫的表现如何，当然大家有一些批判啦、嗯、不过大家去看一下台湾民意基金会，因为他做了好几次、 嗯 哦、这个县市首长的在防疫上的表现，侯友宜一直是第一名、 嗯 哦、那你说有没有缺点要改正，一定有，像刚才 博文兄特别提到说，哎、欸、啊，他确诊还没有拿他关怀包，哎、欸，这个我觉得逮鸡多屌嘞。他身为议员自己还没拿到，这个假设现在新北市的关怀包还没有停发，嗯，哦，因为台北市已经停发了，5月15，哦，听说新北市也要停发。如果这个时间他确诊时间还没有停发，他没收到， 因为民进党还慢慢来了。 疫情不分蓝绿啦，别再那了，这一定要去，一定要去了解。但是我会讲，关怀5月8号新北市的关怀包，嗯，哦，已经改型了，之前是叫关怀箱，现在叫关怀包。他这样来在做这东西，起码我也背后料就存来这几个快筛试剂，嗯，啊，但是呢，他多一个低收入户补助500块，购买快筛试剂，所以他有点转型啦，哦，但是没收到，是不是在还没有取消的没有收到，这个要去理解跟检讨，嗯。再来我要讲这一波的电话之乱啦，哦，电话之乱我认为始作俑者应该是民进党，或者说是副秘书长林鹤鸣。他在上周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特别提到就是说什么，他说双北在双北市长在政治口水的表演，然后呢有事就直接打电话来就好了啊，嗯。这一波我认为啦，之前当然你说双北市长有没有对有新北，我觉得侯友宜跟那个柯文哲这个要分开谈啦，啊，我认为柯文哲太多政，我也认为太多政治口水，但里面也有专业的啦，也有专业部分，嗯。那我要讲就是说林鹤鸣讲完之后，民进那个总统府的发言人那个什么张敦海出来讲啦，他说诶，有啊，总统有关心啊，5月19号有打电话给医师工会啊，然后呢也有打电话给侯友宜啊，侯友宜才被动出来讲说有啊，总统有卡来，但是那通电话是去年6月卡来，换言之这一段期间尤其 Omicron 疫情爆发到现在没有打，所以我认为我说侯友宜没有说自己主动说诶，不啊，你总统都没卡来，他也没有说要需要总统说一定一直打电话来，他主要是去回应张敦涵讲的这个事情，说我来关心啊，但是他们也感受到啊，古尼一通点威，他们讲了，总统来关心，大家都欢喜啦，哦，都感谢。但是那个他认为时间点好像似乎晚了，已经在去年的那个 Delta 的那个疫情比较后面了，啊，是不是有点的狼来叫扫地，狼去叫抓地那种感觉？那我必须要讲，你看侯友宜跟柯文哲在批判，哦，或者说在建议防疫的这一些政策的时候，侯友宜其实很少政治口水啦，我一说他就就事论事，他很少就另外在批评，哦，或者说用其他字眼来批判。那我觉得这一波我倒觉得说这个什么看起来那个谁啊，林鹤鸣啊，哦，林鹤鸣自己挑起来在讲这个事情。那我要讲啦，当然我们希望就是说中央跟地方都可以一起来配合这个防疫工作啦。可是不要忘记，我说侯友宜他站在第一线，他确实感受到的压力是比其他县市还来得重。是啊，民进党一直认为说高雄市是那个什么陈其迈市长是个防疫模范生，我也不敢说他做不好啦，哦，我说那我说要我说直接说啊，他真的哪里不好，我也讲不出来。但是不要忘记了，他面对的，我说侯友宜面对的跟其他县市，尤其陈其迈这个市长面对的疫情的严重状况，那个程度不一啦，真的要多体谅。但是我要回过来讲，大家都是政治人物啊，你说这个中间有没有政治角力，有没有政治盘算的，大家各自去解读，我也不敢说一定都没有，就趴拢无，黑马无可能。但是至少我认为在侯友宜市长身上看到相对还是比较少啦。 阿苗怎么看？ 我觉得侯友宜正在柯文哲化了，嗯，因为这个可能 侯友宜柯文哲化， 欸，因为他可能看说柯市长，哦，他在防疫的时候一推天下无难事了，嗯，你有没有看到台北市政府其实对于整个疫情里面，柯文哲是很会预言啊，可是预言之后很多他要做的准备，包括 PCR 筛检站，包括采购快筛，这些都没有去做，嗯，那出现问题之后呢，柯文哲第一个就是说，欸，出来要推给中央嘛，嗯，包括说甚至还派出这个台北市的发言人出来捏造了一个说什么中央隐匿疫情消息这么严重的指控，嗯，反正没关系啊，一推天下无难事啊，就当一只战狼，哦，每天出来咬中央，每天出来骂陈时中，现在往上战火要烧到总统，就没有人会去注意他自己做的不够的地方了，嗯嗯，所以侯友宜大概看柯文哲这样做市长做指挥官也做得蛮轻松的，嗯，哦，所以他现在正在往这个走这个路线嘛，因为基本上其实防疫一直到现在两年多以来，你看蓝营他的操作就是父子骑驴嘛，嗯，对不对，反正你做什么先骂再讲，哦，那等到说 OK 好，那改变一个做法，他就说诶，那你为什么不那样做，那这个父子骑驴里面一样可以应用到这个电话，对不对，无卡电话就说你都无关心啊，那是有来跟你关心，就讲不要乱指挥。嗯，安怎讲都是你的话，对不？啊，以这样子来讲的话，其实第一个对于侯友宜来讲，他可以挽回深蓝， 哦，对他的信任，因为过去一段时间其实侯友宜一直被深蓝质疑嘛。 嗯哼。 第二个，转移民怨的这样子的一个焦点，哦，因为说实在的，很多民众感受到了民怨，包括说这 PCR 白做顾伟，包括公这急诊是不是被挤爆， 嗯， 其实都跟地方政府的防疫策略有关系嘛。 对。 像我们台北市哦，柯文哲在预言到疫情要大爆发之后，筛检站开的点少，名额也少，所以造成民众在这个疫情当中还要排 PCR， 排不到的时候跑去急诊， 嗯， 去挤 PCR， 到时候民众也崩溃，急诊的医护也崩溃。这时候柯文哲还可以大摇大摆的出来说啊，中央都是落后部署，没有超前部署，准备的太慢。 嗯， 那所以以这样来看的话。当指挥官，地方指挥官很简单啊，功劳都自己，然后有问题都是别人。 嗯， 但是我觉得像这样子来看的话，其实呢，利用民怨来做政治操作。 因为新北市侯友宜市长已经指控小英总统漠不关心嘛，哦，那基本上台北市啊，透过发言人陈志涵，他说，如果小英真的视民如子，就不会把重要的防疫资讯暗藏起来，草菅人命。伊讲啊，人就甲问啊，问讲啊，这个小英没有打电话给侯友宜，那小英有没有打电话给柯文哲？陈志涵说，没有听到柯文哲提起小英致电关心台北市的疫情。陈志涵讲，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今年四月疫情再起的时候，蔡英文在官邸召集防疫会议，邀请桃园市长郑文灿、高雄市长陈其迈等多位绿营首长，但当时。疫情已经升高的台北市、新北市两位首长没有受邀，事后蔡英文也没有告知双北，指挥中心内部早已评估疫情即将大规模爆发。陈志涵说，如果蔡英文真的视民如子，就不会把这么重要的防疫资讯暗藏起来，草菅人命，被不公平对待，被抛下的不是柯文哲跟侯友宜，而是几百万的台湾人民。你要看嘛，台北市的250万嘛，新北市的400万的650万了嘛。可是林煌，我想请教你，小英真的是这么隆重哦？ 其实那天其实媒体一开始的报道就不是很精确， 哎， 啊，也相关单位也没有做澄清。那天开的在官邸开的不是叫做防疫会议， 嗯， 一刚枯叶喜就是算是执政团队， 嗯， 执政因为民进党机关机警嘛，执政团队对于疫情未来可能变化的一个讨论， 嗯， 它不是一个防疫会议，所以找来的当然都是民进党籍的市长嘛。 嗯哼， 啊，不然你柯文哲跟侯友宜要先加入民进党无？哦，抓了就林做回来嘛，哦， 嗯， 所以第一个，这不是说故意去排挤这两位。第二个，我不认为说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它有任何的疫情的推估跟趋势的时候，它会故意说，哎，欸。咱吼，咱卖甲新北市甲台北市讲，咱甲嗨， 嗯， 应该没有人这么浪毒吧， 嗯？ 没有人这么坏心吧？ 是， 反而是你台北市，你的不可信任度是非常高的哦。别， 嗯， 的不讲，我举前一阵子发生的例子，那时候有一次，指挥中心一样找了县市首长来开会，台北市当天是派副市长黄珊珊去开会， 嗯哼， 那时候是欧米空本土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在会中，黄珊珊问了一个问题，我觉得他问这个问题也没有错。 嗯， 就说，欸，指挥中心，请问一下，你们有没有预估哈，本土最高确诊病例的时候，一天会到多少人？ 嗯， 当时指挥中心有拿一个国卫院的一个照，用模型推估出来的数字，在会中就有讲了。 嗯， 那大概黄珊珊回去就跟柯文哲讲了这件事，因为在座还有其他县市的代表，有些首长，有些不是的，听到，但是都没人讲，只有柯文哲那大嘴巴拿出来讲，拿来恐吓台北市民，说，哦，我跟你讲，一天确诊会多少人哦。 嗯 啊，其实就是指挥中心在会中讲的啊。 嗯哼， 如果人家开诚布公的把这些资料跟你分享，给你参考， 嗯， 也让各县市可以提前去做好预做准备，大概知道将来确诊会多少人。结果你不是拿来做防疫的准备，你是拿来做政治操作，拿来当半仙， 嗯， 哦，当做，欸，我就搞圣明啊，我恭维就做呢。 是， 你这样子，你还有脸告诉别人？所以我觉得陈志涵，你这个笑脸狼哦，真的。讲你要批评执政党可以，但是请依据事实来批评，你根本是拿错误的资讯在做一个乌龙的指控。 好，那么不只是这样哈，因为小英就因为做 PCR 大排长龙，所以小英就指示陈时中说，在双北市多设9个大型的筛检站。那么大型的筛检站呢，啊，后来已经先设了8个，最后一个是三军总医院在松山机场。大客车停车场 增加了一个大型筛检站、哦、提供筛检看诊领药三合一的服务。可是柯文哲听到以后说，我可以讲实话吗？我事先知道而且反对。为什么反对？三军总医院名额466，中山分院160，应该要在现有的点提升能量，不是设立新的点。他说不要为了设而设，医学中心战略预备部队不管三总跟台大都还没有开出来，有需要就加量，不是新开设新的点，不要瞎指挥造成地方困扰。哇，小英哥来帮忙给你说瞎指挥、哦、那可是在现场中山机场这个停车场，王必胜在，台北市的副市长黄珊珊在，两个人又干嘛说合作了真好呢？奇怪，怎么有瞎指挥呢？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是确诊第二。 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 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才刚下车，医辅会执行长王必胜立刻上前，两人热络几久里，看似一团和气。难道今日北市跟中央为了是否加开筛检站开杠，证实停火吗？ 为了筛检站的问题，中央地方好像有点吵架。 有吗？看起来有吗？ 有吗？ 没有。我们沟通一直都很顺畅、 啊。意见有不一样，当然会。 下午的多很 多。对，下午 这个点也比较好。我们这中央的进比较快。 黄珊珊递出橄榄枝，态度明显放软，认了松基批下站点还不错。但前一天可不是如此，中央指示三总21号在松基成立大型筛检站，北市府认为计划被打乱，柯文哲怒批瞎指挥。黄珊珊脸书也发文，认为新设筛检站不是比赛，应该以医院方便最重要。如今不再隔空开火，干脆面对面来沟通。 我们的意见常常不一样， 哎，对啊， 但是不一样就是继续讨论，找出一个平衡点。PCR 还是会有，但是变少数。 对， 但是你开药，尤其是开病毒药，那这些站它都有它意义，它不会撤掉。 王必胜解释，不止扩大筛检量，也多一个市区站点，让需要抗病毒药物的民众能够现场问诊给药。未来将会持续营运。 中央他希望在这里设置筛检站，当然我们也是尊重。设置筛检站没有什么对跟错的问题，而是它的必要性跟需要的问题。 松基筛检站周六下午开始启用，预计三日能筛检2000人以上。接下来若筛检人数持续下降，快筛阳视同确诊全面上路，将转型作为给药站点，不会造成浪费。原本北市隔空杠中央，如今当面交流，地方收起火药，毕竟防疫有支援，总比孤军奋战来得强。 小英一番好意，啊，结果。啊，这类柯文哲公，你不要瞎指挥，造成我们的困扰。可是副市长黄珊珊又说，我跟王必胜两个都有共识，并且持续讨论怎么设筛检站，包括先前的北市科车来数，王必胜还夸奖我做得很好，以供中央也是在帮助台北市民啊。我们两个应该啊，每天晚上都在讨论接下来的做法，各有各自的目的。我们地方有地方的规划，中央有中央的想法，我们能帮忙的就互相讨论。大家都说我没有打给卫福部长陈时中，我是打给王必胜。好、哦，那我再请教一下林医师，那为什么柯文哲要这样说？ 其实、哦、我有点感觉更小灯小气，你知道、哦哦、为什么？因为台北市民真的要排很久嘛，排队要排很久，点又不多。你其实点很少，就人群要聚集嘛，人群聚集的结果就是大家等嘛。 对， 对啊，你多设几个站有什么不对？其实那时候真的，小英总统有透过邱泰仁全联会理事长，透过医师工会去找这些基层医师出来。嗯，那时候的讨论就是说，因为基层医师如果要设点不容易，所以到最后结论说，由医院来设点，由基层医师来提供人力。嗯嗯嗯，所以讨论出这个议案出来。所以你看松山机场那些筛检的医师绝大部分都是基层医师去的。如果今天台北市人要做 PCR 筛检很简单，很容易，就像柯文哲去诊验那么快速，几分钟就可以做完的话，那我们何必要去设一个松基呢？哦，道理就是这样嘛，这么简单的事。 PCR 做筛检还要塞车吗？ 现在是比较，因为现在很多人不必做 PCR 也可以，但是事实上PCR 还是很多人要做，医院也是为了这个事情苦于这个 PCR 人力问题。嘿嘿，小英总统真的是有看到这一点。 林医师，我有疑问，为什么柯文哲找不到基层医师？ 他根本就不信任基层医师。你我这样讲啊，台北市居家照护的有几个派给基层医师，你叫他举几个了？他有几百个了。他有一个关怀中心，关怀中心免得要处理那么多几万的人，他有打过几个电话给病人啊？ 那我们这些基层医师可以被居家招派的，他不派案给我们呢、啊？ 嗯哼，他不信任你们， 他根本就不给我们呢、啊，他就给他很多事都给连医来了，不管我们。那个基层医师他根本就不信任，不管我们了、 啊。为什么他不信任？ 很多事情还真的是很困扰、哦、假设我们基层医师要开一个像抗病毒药， 嗯哼， 但莫拉皮拉韦那个是有些肾洗肾的要做了，你知道吗？开出去领不到药，怎么领？怎么领呢？到医院去，本来连的医院也有药可以领， 对。 要去领，还要我们医师去那里领，要写切结书才可以领得到。 嗯哼哼， 很奇怪的。 为什么要这么严？他不是说什么快筛即确诊，然后就领药吗？ 哎，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呢？所以我就说哈，如果你要批评人家， 因为基层医师拢不是台大医院毕业的。 其实这里面呢、啊，其实是邱泰炎理事长、嗯、就立委呢、嗯，他比较有基层的实务， 嗯哼， 他又有工会的系统， 嗯哼， 啊，工会系统其实很多是基层的医师在参与， 嗯哼， 除了台北市的那个工会理事长，那个医师工会理事长是医院的以外， 嗯哼， 几乎所有的县市的那个医师工会的理事长都是基层医师出来的， 出来的，哎， 所以他们比较有一些基层的概念， 嗯哼， 了解这基层的实务，所以很多基层的事情事实上是。小英总统透过这个真的邱泰炎理事长去做这个事情，协调出这些人力出来，你看有多少每个北北基层每个县都上几十个几百个在做筛检、啊。 他都话台北市发言人讲，小英拢暗砍不爱甲新北市甲台北市讲，你感觉有影无？ 我觉得我们当然他发言人他是站在那个柯市长立场去讲这个话、 嗯哼哼， 但是他没有了解实际上的事情， 哎、 他就要做发言。啊，发言人常常是在掩盖事实的用的、啊哦，不然这发言人就不用做发言人了。发言人常常就不根据事实的发言啊。 okay, 好，这个是针对柯文哲的说法。陈时中是讲台北市太无用了，我唔敢吼甲劳烦啦。好，那简淑培议员说，这个设这个松山筛检站，哈、哦，柯文哲你在鬼吼什么啊？最瞎的是你，让台北市民有更方便的筛检，我是都去给你改掉。好、哦，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来先休息，进广告。好，来，刚刚谈到柯文哲，这个范老师要补充， 你有资源不去用， 嗯， 所以你看为什么小英在。这个五月13号，他说我们要设这个大型快筛站。 嗯哼， 台北荣总5月17号在中正纪念堂就设好4天。 嗯哼， 因为他是有快速动员啊。 嗯哼， 那为什么？这你要不要做而已嘛？你要做就可以做。其实台北市如果早要求荣总，我认为荣总也一定会答应。那、嗯、这是一个人机几机、人力几业的问题嘛？这是一个基于医学伦理的问题。我想他们也会愿意配合嘛、 嗯？ 你不会去做啊？那你今天说，哎呀。这个松山哈哦设这个什么大型 PCR 是什么啊、乱指挥瞎指挥，我必须要讲不设你说哎中央不管我们不协助我们啦、 嗯、 大小眼 暗砍 哎暗砍啦、 嗯、 设了啊你说你在瞎指挥乱指挥，我觉得这叫什么？这叫巨婴呐、啊， 嗯， 很大的一个 baby 啊不设你也说啊设了你又抱怨，那到底要怎么样？ 嗯、 他说哦我们有一套作战计划、啊、你这样来齁、哦、中央这样下来破坏我们作战计划。 嗯哼， 我不晓得柯文哲什么作战计划。我只知道台北市民 PCR 排队排很久。 嗯。 但我问你好啦，就算你有作战计划，我请问一下我松山多设一个 PCR 到底影响了你什么作战计划呢？ 嗯哼。 有什么影响到呢？有叫你中央叫你市政府出钱出力，中央帮你安排好的、欸。我说实在如果我是台北市长多多益善，感谢都来不及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让我不他，我觉得他就是怕一件事， 嗯， 因为如果中央设的这个快筛 PCR 造成大家不用排队的话、 嗯、 那证明你当初的做你的这个规划是错的嘛， 嗯嗯， 造成你当初让民众日排队，你没有办法动用更多的资源、 嗯、 把自己被等于说这个功劳被小英抢走了， 是 他还是站在一个政治的这个算计里面嘛， 嗯， 那再来你说那个北市府的发言人陈志涵说蔡英文草菅人命， 嗯， 我觉得那个童文成很可怕， 嗯， 杨志良齁上个礼拜已经去 告小 控告蔡英文跟苏贞昌杀人杀、 嗯、 人罪， 嗯哼， 这么严重哦。那我必须要讲，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全世界的总统欧洲这个拜登普丁拜登全部都是杀人罪了， 嗯哼， 所以我真的觉得用这种就是完全是把一个灾害的事情搞成是天灾搞的是人祸、 嗯、 然后就是啊你们要负责任。那我必须要讲啦，真的不要把我们的总统啊，还要啊，就关每天要等你的电话啦，不跟市长通电话。如果侯友宜也好，如果柯文哲也好，是用这种态度 认为总统应该要管这么细的事情的话，我觉得他们这个不懂我们的总统的职权，还想选总统，我真的觉得是痴人做梦。 这里啊，有一位网友他写了一则寓言故事，他说啊，去全联买东西结账，一堆人要结，只开一台收银机，每个人都等到有没有起笑啊。一个看起来像是主管的人就跑去教那个收银的说，这时候你就按一下哦，请支援收银哦，知道吗？那个收银的很不高兴，应他，我逼你懂啦哦，然后依然雇我。主管叹了一口气，默默的去旁边开了另一台收银机，客人如释重负，不然不知道要塞多久。但刚才那个店员就不开心了，你不要瞎指挥哦，造成我们困扰好不好？请教一下阿淼，这样的这个寓言故事像不像啊？ 台湾有两种疫情，一种是 COVID-19 病毒的疫情，另外一种叫做政治疫情。 对， 其实你看柯文哲，以台北市政府来讲，柯文哲他的做法很简单，市府有两组啊，黑联组跟白联组嘛。那白联组负责什么呢？负责跟中央联系，黄珊珊每天跟王必胜跟陈时中通电话，找中央来帮忙压制病毒的疫情嘛。像是啊，这个松基筛检站有没有帮到台北市？我跟大家报告，帮忙可大了。松基筛检站才上线第一天而已，正式上线第一天而已，晚上的预约就额满了。这代表什么？需求在嘛。如果今天没有这个松基筛检站，一个晚上的600个名额挤去台北市各市立联医的急诊室，请问受得了吗？ 是。 所以松基筛检站真的帮了台北市很大的忙，所以黄珊珊才会跟王必胜说啊，这个是一个共识，我们一起弄了。因为如果中央说那这个关起来的话，实际上台北市更惨。那黑联组要负责什么？黑联组呢，就是负责把一切没做好的事情都推给别人，批中央干嘛？要来扩大政治疫情。因为政治疫情扩大之后，台北市政府柯文哲可以从中得利啊。其实你看到现在这些政治疫情当中种种的作为，针对的就是很明显陈时中嘛，然后现在往上要针对到苏贞昌跟蔡英文。那我不是说政府做得很完美都不能检讨，你当然可以检讨，可是你要检讨的时候提出的应该是实事求是，你是要针对防疫上面的作为，而且不要忘了你是地方政府本来就有职权，当你今天在骂说人民都排队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是地方政府筛检站开太少，名额太少才会造成排队啊？那怎么好像你是一个路人啊？你是在大树下泡茶的人，在那边指着说骂中央都没做好，你忘了自己该做的事情。陈志涵讲这种无压无加真的是非常不可取，因为你完全是在民心当中制造了恐慌跟不安嘛。你指控总统抛弃了双北市500万人，这么严重的指控，你没有证据就这样子讲的时候，这个发言人其实很不适格啊。可是你看看台北市政府从上到下有谁出来制止这个行为吗？ 没有。 可能非但没有制止，或许还是受益，是不是？如果今天没有市长同意的话，一个发言人敢这样子来指控指挥中心跟总统吗？其实据我所知啦，指挥中心跟台北市的联系非常密切，几乎就是天天往来。那你这样说好像让市民担心说被抛弃的时候，到底你中间谋取这个政治疫情是要做什么？你这些政治红利都归属到你柯文哲身上的时候，对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有什么帮助？ 那柯文哲啊，在昨天啊，因为咳嗽流鼻水喉咙不舒服，自行快筛以后呈现阳性，紧急到台北市的联合医院仁爱院区 PCR 采检，并且返家隔离。市政府啊已经证实说柯文哲的结果是阳性，而且 CT 值16，病毒量还蛮多的齁。那有轻微的发烧。那不过呢，柯文哲依然用视讯啊在这个办公啊指挥市政。不过呢，这里有一个朋友啊，他说柯文哲快筛阳性了。他自己之前也说快筛阳视同确诊。结果第一时间他还不是跑去做 PCR。二，他不是说快筛阳就给药吗？那他现在就立马拿药吃药啊，整天在那边乱喊，换成自己中奖的时候有种就按照自己在乱的话做啊，风险自己负，但切记要说到做到。三，他几度穿防护衣整套去巡视，全台湾现在政治人物也只有他这么穿，结果还不是快筛阳，一直作秀恐吓人民，到底在干嘛啊？ 最后他说，我觉得得病确诊都是被传染的，不应该嘲笑，我不是嘲笑他得病，而是质疑他先前的种种言行。请教林煌，嗯，啊，他不是说快筛阳就赶快给药， 对啊，对啊， 不是免 PCR 啊， 对啊，结果他这两项，他第一，他马上去仁爱病院挂号要做 PCR，而且他的 PCR 速度算蛮快的，嗯，就是说，下午做晚上结果就出来，算蛮快的。但是我想，因为他是市长嘛，说实在也重要了，让他快一点，我觉得也无可厚非了，也无可厚非了。 是是。 教育共，你如果落实你自己讲的话，你应该快筛阳性的就不要做 PCR 了，因为你一直主张说快筛阳性等于确诊嘛。嗯。对你，啊，你应该吃油啊，哎，啊，叫今天你吃普拿疼呢，你应该吃那个 Paxlovid 的啊。你们之前不是一直要求指挥中心说，啊，这快筛阳性油啊，都好加 get 了呀，哦，好你加就无喝不完啦 ，get 贵啊了去啊。我之前就讲过，我说你去用你医师的专业去做这种建议，非常可恶，因为你是医师，所以多数人会相信你说，哎，医生讲的嘛，应该不我们丢。问题是你给的是错误的资讯。 啊，真正丢伊嘛，家己唔敢做、啊。 伊嘛唔加，无你嘛叫仁爱医院开好你嘛。还有一件事，柯文哲之前也讲过，他当时呼吁台北市民，因为那时候 PCR 在塞车嘛，一讲吼，今嘛打给哪快筛阳性了，拜托不要到医院去挂号做 PCR，不要去挂急诊。 对， 你应该到那个社区的筛检站哦、你要把医疗量能留给需要医师护士照顾的人。给我你长期到位。你应该去松山机场采检啊，你怎么会跑到仁爱医院去呢？你不是又占了一个医疗能量吗？所以我说齁，出口批评别人讲话很容易啦，但是轮到你自己，当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做不做得到你当时自己的要求，显然你是做不到，因为你会有不同的考虑。你知道今天市政府发言人，因为今天有记者去问市政府发言人说，啊，柯市长为什么没有吃那个药，他说因为柯文哲自己是医生，他自己判断该不该吃药。 哎呦，他可以判断该不该吃药，那不是医生呢？ 对，鸿宇，你问的真好。我们在座没有一个是医生。 对， 所以我们无法判断我该不该吃这个药，所以我们相信医生来判断。啊，结果柯文哲，你是鼓励大家快筛阳就要吃这个药啊？你不吃是因为你是医生？哎、欸，你是就抓把人戏吗？那我集中医生啦。 那今天呢、啊，陈时中特别为此啊这个说明。以公基本上快筛实名制铺货的方式要调整了。陈时中说啊，告这个张中岛哦，快筛实名制完售的家数剩240家，今天啊可换售高达69万人份哦，还有2700多家可以购买，到昨天晚上11点完售药局只有14.3%。换言之有 85% 根本都没有卖完。 对。 哦、他说昨天完售率最高的是新竹市，完售率 59.5% 的六成啦。还有40%没有卖完。所以呢台北完售家数只有 1.9%、哦。所以没有卖完的几家几趴 98.1%。 98%。实名制起码都卖不了啦。 啊属系雄喜安呢我拜了100我经过药局我都进去问一下。 对。 我问了10家，10家都还有货， 实名制哦。 对哦，对哦。哎、 他说相当于几乎所有药局都有剩，台北市。这一两天也会多配快筛试剂下去，相信下周不用排队就一定买得到。就是安内塞呗。 现在当然比之前缓解了。 好好好。 可是当时很缺的时候，大家希望政府赶快多补充，赶快开那个让唾液试剂啊等等，赶快。开放等等，这也没错嘛。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当时比之前好很多。不过话说回来，我还是要补充啊，因为那个松山机场设一个快筛站哦。我说真的，我第一时间我也搞不懂柯文哲他在骂的点是什么，因为看起来中央的确是想帮忙哈、那一个点看起来也没有去排挤到其他的什么检验能量啊什么。那看起来黄珊珊今天也跟王必胜哦能够笑哈哈。所以我说真的啦，这个就代表什么？我认为柯文哲。有点稀释反应啦，就变成只要中央做什么，他好像第一时间一定该学来骂起来，我就说柯文哲很聪明，但是、不要被自己的聪明误了。 那么这个是今天啊的本土病例是66,247，今天死亡个案40啊、台北市啊7,185，新北市15708，桃园市8636，台中7140，台南4501，高雄7286。那么今天啊这个无症状跟轻症总共现在是平均 99.77。 中正今天130，那么重症是43个人，那加起来是 0.23%、这个今天啊死亡的死亡里面有15个人从来没有接种过疫苗，另外有这个12个人是没有完整接种三剂，所以按照加起来27个人，37个人里面有27个。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林医师啊，你看这个疫情为什么会减少啊？ 疫情减少，其实它到一个高原期之后，大概就会上上下下，稍微波动一下，但是慢慢会走下坡，一定会走这个路线。嘿嘿嘿，那我其实觉得，你说之前会突然间从那个80,000上升到90,000，是因为我们对确诊的定义有一些改变。嗯哼，也就是说之前呢，本来就是一定要快筛阳性，再加上 PCR 阳性之后才可以确诊。嗯，那突然间那几天呢，突然间就说快筛阳性也可以当作确诊，所以突然间就增加上来了。哦、那现在呢，稳定以后就会比较实际上的数字就会维持。嗯哼，那如果今天假设这个明天或后天变成说快筛阳性等同确诊，全面化的话，那短时间一两天呢也会突然间高起来，那之后呢又会平下来，又会上上下下这样往后再往下走。 是， 所以我想，其实大家我知道大家对疫情很担忧，那其实我们周边的很多都已经确诊，但是如果你已经打了三剂疫苗，你本身又没有什么慢性疾病、高风险因素的话，其实你将近 99.99% 几乎都没有问题的。 好， 我可以这么讲了。 但是疫苗要去打三剂的。 对了，你一定要打三剂的，因为打两剂跟打还是有差哦，不是没有差。因为三剂的效果主要是这个 Omicron 已经跟我们原来打的疫苗的病毒是不太同了。所以为什么要打三剂，目的就是这样，你要提高你的免疫的抗体的浓度，你才能抵挡出已经变种的病毒。 这个请教一下林煌哦。今天啦陈时中，那我敢问，问讲啊，你什么时候啊要转身投入选举？陈时中说，这段时间疫情还是最重要的事情。好、那他说，至于其他相关内容，必须询问党部人士，因为他也没有参与昨天的选举会议，所以记者的解读说，他态度转为保守，你怎么看？ 其实他的态度一直没有变的，就是。真的还是看疫情的变化，但是目前看起来，如果照各种资讯预估，还是大概差不多七月底是上紧啦，七月底啦，就一方面疫情比较控制，一方面那个时间点比较合适。再来就是说，很多人在讲说啊，陈时中这样是不是他之前建立起来的那个正面的形象就被消耗掉？反而我是觉得，国民党跟民众党要注意的一件事情了。就是说现在我们普遍一般我们在民间我们遇到人的心态大概都感觉很烦的啊，这到这当时会过了，大概感觉很烦的齁。啊，你这个时候我不是说你们不能批评防疫政策，但是如果批评的是没有道理的杀来欧北回去这种像柯文哲这一种的齁，你反而会引起人民的反感。慢慢的你只要将来疫情没有太大变化，然后慢慢的步入轨道齁。那过去两年多陈时中累积的那种信任跟正面的形象，慢慢他其实会回来的。 好，林静怡啊，他现在正在瑞士的日内瓦啊、那么因为他们去参加，要想要推动参加我们加入世界卫生大会，那林静怡啊，他在脸书贴文秀出了日内瓦车站人们与病毒共存的景象，他有感而发的说。台湾面对疫情啊，绝对不是没有准备，相反的，我们反而准备比别人更多，所以才开放。他说他进入日内瓦车站，没量体温，没有酒精消毒，不用看疫苗护照，也没有人戴口罩，大家都过着正常的生活，接种疫苗，然后与病毒共存，这就是目前的国际后疫情作为。他说最近台湾疫情爆发，很多人批评台湾没有准备，确诊数世界第一。林静怡对此反驳说，过去两年多来，世界各国遭遇的大量死亡，没办法出门，是不存在的吗？前年全民戴口罩，你不在吗？被称为大魔王的 Delta 突变，严格的框列隔离，不是吗？去年开始接种疫苗，你忘记了吗？哦，他的意思是说，当别人都在受苦那些的时候，台湾其实是很好的。我们争取到的时间就是我们不用受那些苦，但是我们争取到时间跟空间，直到 Omicron 的突变伤害性 变小了，我们才要跟病毒共存。所以我猜了，日内瓦车站这样的生活，我们可能两三个月后就可以这样生活了。好，这样子，这就是我们的目的。那但是我们这中间要把死亡率、中症跟重症降到最低。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的是啊、国民党在桃园啊、哦、对这一场乱局应该怎么办？因为啊、这个朱立伦啊，他啊、带着张善政啊、道歉，可是桃园的邱义胜、桃园的吕玉玲依然不见，而且罗志强依然在桃园走透透。来，我们来看一下。 征召张善政出马桃园后，时隔五天，主席朱立伦再现身，两人合体却是为了道歉。 对这次提名过程当中协调沟通做不好的地方，我代表党表示致歉。那当然，我希望所有的纷扰我来扛。 朱立伦不时低头看稿，慎重致歉。毕竟提名后的党内怒火一发不可收拾，似乎已超出他能掌控的局面。中常会后，朱立伦神隐四天，才召开这场向地方设好的道歉记者会。出席阵容除了朱立伦、张善政、黄建廷，桃园在地代表只有前立委陈学圣一人出现，但陈学圣也完全没发言。 为什么我要道歉？因为我觉得我对于公布的时机是有一些责任，却也是给副主席制造一些困扰，因为我答应他出来接受征召的时间相当的晚。 张善政放低姿态，力求化解地方不谅解，但至今跟桃园议长邱义胜依然断线。邱义胜有时间脸书一天一贴文，最新文章还提到没什么事是吸一口猫不能解决，但就是不接党中央电话。 我们地方的很多的议员、重要领袖，我一一的打电话。我也会一次一次再一次的跟门拜访，道歉是开始但不是全部。我相信说以我的诚意能够打动他们，这是我们国民党对桃园最负责任提出来最优秀的人才，而且民进党阵脚大乱。 阵脚大乱究竟是哪个阵营，外界看在眼里。因为党中央突袭空降提名，桃园地方弥漫高涨反猪情绪，连带影响张善政在桃园选区。 今天中国时报用社论说朱立伦是国民党的不定时炸弹啊，伊讲啊，现在有各种说法，最差的一种说法叫做朱立伦是一桃杀武士，杀了鲁明哲，又杀了吕玉玲，又杀了廖万美玲，又杀了罗志强，甚至可能也把张善政也杀了。好，哎、博文你怎么看？ 其实这个桃园、哦、本来是朱立伦他觉得最有希望可以反攻的地方，嗯、因为这个桃园他过去担任桃园县长嘛，嗯啊、他对桃园非常熟悉，桃园的政治人物跟他的关系也都非常好。嗯，结果没想到桃园这一局哦会搞成这样，我想绝对是朱立伦始料未及。嗯，同时我相信国民党人一定也跌破眼镜啦、啊。我认为目前这个状况哦，我觉得朱立伦恐怕只能剩下看尽量的去收拾残局哈、哦。嗯，那为什么会导致于这样？我觉得很简单，因为其实哦，这个尤其这个年底选举，特别是这种县市长这种大位，当然是各方人马都想要竞逐嘛哈。哦，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如果党内没有一套这个公开透明或者可以服众的机制、嗯、那当然就会乱啊。坦白讲，国民党的初选机制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你可以说诶罗志强喔、哦、就宣布我要参选，然后各方诸侯也准备说我要参选，然后突然呢中常会朱立伦就突然把这个张善政的手举起来，就说我就提名他了，我就征召他了、嗯。那当然下面跌破眼镜啊。你这中间过程，你连一些最基本，不要说细腻、嗯，你连最粗糙的沟通你都做不到， 做不到、 嗯。所以坦白讲，我觉得这个后遗症相当大。如果一个党主席做到这样哦，我觉得他恐怕他在党内的适任性都有问题、嗯。第二个，我今天更意外的是，就是刚刚这个曾大哥他拿起《中国时报、欸》中国时报的社论公开讲国民党的党主席是不定时炸弹。 这两天是下个我拍天。 我跟大家讲，这是相当何其严重的事情。中国时报等于是深蓝的那个指标、欸、精神领袖级的那种社论。他用这样的方式去呼吁，那显然几乎是已经跟朱立伦摊牌了，就是已经跟朱立伦决裂。所以我认为 朱立伦其实这次看起来好像是要处理桃园市长的提名初选问题，其实不是。我认为他现在面对的是他个人一个政治很大的危机。 哎呦，来，这个是罗志强。罗志强说：“好啦，安尼啦，过来我嘛是够有动作。我的动作的是，他昨天宣布展开祈福走桃园，请听人民苦的行动，要把桃园十三区516个里走透透。”我讲朱立伦里面差不多，伊要选里长啦。来。 我们本那个朱立伦本来想要一锤定音、oh. 啊，我就是要提名张善政，你们鲁明哲、罗志强、吕玉玲、万美玲、邱玉胜，你们叫点点，结果这个锤啊，不但定不了音啊，还被锤子打到，头破血流、oh. 他现在出来道歉，表示怎么样？他认错了、哦，那我真的必须要讲，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你本来想要用这个方式来立威，可是不但威没有力道， 对， 反而要道歉。那就表示你当初没有好去衡量这个情势嘛，因为你不是一个强势而且是大家万都服从的党主席嘛，你本来想推让阻拦罗志强，罗志强现在不但啊没有停止，还要继续走下去，罗志强在逼个什么，到最后请你把张善政拿出来，我们大家一起来民调，如果到最后经过一个月之后张善政的民调赢不过罗志强，那张善政还能选吗？ 对， 你不做民调，我帮你做，我可以找民调公司来做。 对， 结果张善政如果是里面的最后一名，或者倒数第二名，那你朱立伦这个主席还要干吗？你就非得提名罗志强，我有正当性，我还不止找一家，我找三家来做。那你党中央要不要吞下去？你还是要张善政吗？那多难看呐、啊！这样已经一头不知道杀几次了，那连张善政可能被杀掉哦。他本来还要、哦、我还这个还感觉还是一个啊这个还有未来还有希望哈、啊、还有这个机会的政治人物，也因为这样被杀掉了。我觉得朱立伦他本来以为他要去美国之前可以把这个桃园市搞定，这个烽火会烧着他一直到美国去，可是他从美国回来这火都还没熄灭哦。 是，那请教您话，那罗志强要走十三区，走516个里呢，张善政也要走呢，那到底我们摄影记者要去拍谁？ 我觉得他们俩就手牵手一起走就好，不要折腾这些媒体了。我觉得这很有趣。今天中评社的小伦哈， 对， 中评社是中国媒体嘛哈，中评社的小伦今天做了一个结论，跟中国时报的社论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就是说国民党可能会重演2016年换柱，一组跟张善政熊贝亚可以用瓦雕， 对， 我觉得啦哈。罗志祥第一个两个动作很有趣。第一个，罗志祥你现在都已经确定不会提名你了，你也没机会了。 对， 你要去全桃园市走透透干什么？ 嗯， 哦，你如果说是要准备要拼补选，那么酸姐的哭斗后不说要钻通其中罩嘛，哈、哦。所以我觉得罗志祥这个动作，它背后代表的意义是，可能有一股力量在鼓励，或者说协助，或者说怂恿罗志祥这样做。 哦。 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对朱立伦再施压、 哦、 再施压、哦、因为毕竟国民党有换柱的前科，而且朱立伦对于换掉别人其实蛮有经验的，我过几届了嘛、哦、所以 换柱再施压，他有可能再换柱， 不是不可能 哦，因为要不然罗志祥现在去走什么？一起惊心生的吗？你讲以前嘛无以完堂走，假扮英雄吼，就算失业嘛无，哎，去惊路嘛是真忝的。让平常心讲，而且你知道桃园有复兴乡，迄里山顶，你要惊到山顶去，迄足忝的呢、哦第二件事情就是说，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在猜，也许在朱立伦去美国之前，我们会看到一个画面。朱立伦架起砍张善政，斗起砍邱毅胜，后边卡吕玉玲、万美玲，好、哦，鲁明哲，甚至通些起完，大概话动算团结。哦，这里外面咱有可能，真有可能在六月初朱立伦出国之前，咱会看到。啊，看到的时候，大家不要觉得太意外。啊，看到之后，然后呢？选举哈、哦，这个阿苗博文这个指责都选过。选举不是说我只有站在你旁边给你画动说，按那都给你休听啊，哎，不是呢，休听两行代志嘛，钞票跟选票嘛，我出钱我就出，给你倒邮票嘛。我必须讲邱毅胜哈、哦，朱立伦古尼利酸东珠写习文，你知道邱毅胜在桃园帮了你多大的忙吗？他现在没有求你什么回报，邱毅胜没有求你说你一定要提名我，他只不过说我去支持一个吕玉玲，你是不是可以给一个机会，大家做一下民调嘛，齁。结果你不止不做民调也就算了，你甚至还把连吕玉玲、邱毅胜两个人你都蒙在鼓里，你觉得邱毅胜这口气他吞得下去吗？那你觉得他吞不下去的情况，董胜公后来你嘴下面吴伯公啦、杨敏胜啦，齁，这些大佬们压着邱毅胜说后来你出来休庭一下，基层他会不会帮你动？ 我觉得这个问题朱立伦心里最清楚，还有将来张善政心里应该更，而且你宏宇，你有一些人很有趣，张善政开记者会， 对， 一到这个时阵，搁你台北开记者会，嗯哼，你是被选台北市长会啊，嗯哼，啊，你不能去桃园开记者会，桃园总有饭店可以借一下吧，嗯哼，哎、欸，这是政治的 SOP 哎、欸，嗯哼，你今天被提名为桃园市长候选，结果你在台北开记者会，嗯，你应该去桃园开啊，啊，你为什么不去桃园开记者会？嗯哼，如果张善政连这个都不懂的话，嗯。将来第一个张善政没有辅选的班底，没有团队，你要靠市党部、嗯、以邱医生目前这个气齁，我看市党部也不会帮你。 这个是吕玉玲啊、哦、挺吕玉玲的人士说，通常这个话叫做吕玉玲自己说了，一般来讲吕玉玲已经投入很多心力了，受到各方检验，党中央一直没有沟通，甚至吕玉玲当初宣布要参选桃园市长，党中央也说乐观其成，没有劝阻。反观张善政不用被检验，直接被提名，吕玉玲好像被党中央摆一道，心中难平。吕玉玲要一个讲法，你有什么要给他温磨？ 你知道因翁牺牲多大？陈万德因为因某要选市长，我市员没选。 对， 啊，结果今麦是因某市长没人选，你是讲装笑的吗？ 议员嘛无啊。 系啊，议员伊，我想伊上尾啊，伊可能也无当去登记，登记，反正我不需要经过国民党、啊。但是你安尼讲增效诶，安尼你觉得不用去跟李玉玲、跟他陈万德两个人好好去沟通一下吗？ 好，李玉玲这边说，我需要一个说法。结果今天呢、啊，朱立伦携手张善政开记者会，正式公开道歉，表示桃园是我的故乡，我比谁都更想赢。请问他有没有给一个说法？ 没有， 没有呢。来，阿淼。 我觉得朱立伦他可能是2020年党内初选的时候有被韩粉伤害过了，所以有一点点 PTSD 了、嗯、因为我观察到朱立伦在桃园完全不敢办初选、嗯、有一个原因是 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应该觉得说万一办初选可能是罗志强会赢啦、嗯、因为他办初选的话没有道理把一个早就表态要报名的党员排除在外啊、嗯、初选一定是自由报名啊啊！等到罗志强回来的时候其实等于韩国瑜跟韩粉回来嘛、嗯、哼，那朱立伦不想要这个，但是他又不方便、哦、公开的跟韩国瑜做一个切割，所以他就找了一个、嗯、好曾经站在韩国瑜旁边啊，看起来呢好像对韩粉有点号召力但是又有点好控制的这个张善政出来、嗯、所以我觉得他现在是发挥他政治精算师的本色啦，政治性格会决定命运啦。朱立伦的政治性格一路上以来就是政治精算师，一定要算到他觉得局势对他绝对有利，但是他却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政治是人的工作，每一个人都有情绪啊，他从来不管，他不管党内同志的情绪，他也不管支持群众的情绪，这一次他就是不要罗志强，大家虽然他没有讲出这五个字，但是明眼人都知道嘛，甚至还派出秘书长来说罗志强很弱、哦、这种话都说出口了之后他还是排不掉他，所以这个时候才会用张善政出来做挡罗志强的一个石头嘛。所以其实刚连焕哥说可能会发生换柱，其实换柱已经发生了，就是围墙嘛。他这次就是围墙，用张善政去堵罗志强嘛。所以又激起了一样跟换柱一模一样的情绪啊，在国民党基层里面。现在整个桃园的局来说，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张善政他到底是有没有能力，他只是一个空壳子，然后朱立伦是他的引舞者，还是他有能力可以去安抚这些地方派系？因为说真的还有半年嘛，你要安抚都还有空间。但朱立伦最大最大的危机其实不是张善政桃园这个格局而已啊，他最大的危机是引来一个张善政，如果韩国瑜回来了，韩国瑜的影子在桃园又出现了，甚至未来全国这个年底大选韩国瑜变成引舞者的时候，选得好哦，韩流再起韩国瑜的功劳，选得不好朱立伦这个下台谢罪，这才是朱立伦给自己找最大的一个政治危机。 我感觉痛啦，真正讲安尼输伊，朱立伦我看他就惨了。朱立伦总统大梦大概就没了。我觉得关键人物是邱毅胜、哦、因为他是实力派人物。对，那桃园市长、桃园市议长邱毅胜他说啊，他引述了一篇很棒的短文，他说：“小合作就要放下态度，彼此尊重。”大合作就要放下利益，彼此平衡，一辈子的合作就要放下性格，彼此成就，一味的索取不懂付出，一味的任性不知让步，到最后必然一无所有。老实讲，这里可能我觉得这个指责比较有智慧来分析最起码是被攻上了呢。 没有了，邱议长这个当然，我觉得啦，你看他到现目前的动作还没有，比如说跟朱主席见面，或者说跟张善也还没有见到面，就代表说应该还余怒未消嘛。哦，那当然， 您通常会是拜三呀？ 有拜三啊， 拜三嘛。所以换句话说，从礼拜三到今天礼拜一，他还没有余怒未消嘛。 我认为是啦，因为如果真的这个心情已经比较平坦了，那应该照道理就有一个大和解啦，哈，怎么样一个状况出现嘛，哈。当然我认为最终应该会啦齁，那只不过时间点上。那邱议长我觉得事实上我看媒体也有报道齁，亲近他的议员也特别打电话问他齁，因为大家好像有传出，尤其是周末说啊，他有是不是也可能要脱党参选之类的。那他的路应该是很明确，他要争取连任议员齁，甚至未来再争取议长齁，所以我不认为他会出来选这个 市长， 脱党出来选桃园市长啦。但是我要讲啦，因为这一次的提名我不管在任何节目我都讲，我八个字形容啦，我觉得人选是高招，但是过程是略显粗糙啦。那的确，那包含你看今天朱主席也开记者会跟张善政一起就道歉齁，他认为沟通不足不良不好齁，所以那可是反过来讲，就是说这样的沟通不好的事情理论上在事前就可以预知嘛，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没有办法理解，尤其是一些要参选人的当事人，比如吕益麟啦、鲁明哲啦、万美玲啊、罗志强等等，其实他们都很优秀哦。那只不过我觉得，张善政这个再好哦，他再优秀，你如果地方的这个人和啦，或者说沟通联系啦等等，你处不好，我会说会不会因为过程的粗糙而造成最后结果？的不如预期，这要去考量的啦齁，不后花郎齁，后花姐的这个候选人齁，那如果是因为这些纷扰造成伤害，那就不值了嘛齁，所以对于国民党或对朱立伦而言，现在就要赶快去弭平，假设我坦白讲，我认为啦，这个提名应该是确认的啦，不会再有变化。 不会吗？ 我认为几率很低啦齁，几率很低。 那你现在在评 可我同意， 你现在在批评中评社哦。 中评社不是，那媒体有他们的这个报道的这个根据嘛？那我要讲的就我同意刚才洪一哥特别讲的，既然哦主席决定了桃园市长人选，哦他握有全部的权力，那他就要负起全责。我的意思说，的确桃园这一局，关系到主席他未来哦这个的身世也好啦，未来布局也好，选赢了大加分，选输了恐怕就是重伤。 那我想请教博文，在11月2日我们就会再讨论了，假定张善政输，朱立伦赢了， 他必然要下台啊， 就因为这样就 必然要下台，这负全责啊。其实我到刚郑大哥，我刚本来想问子哲兄一个问题的，我其实很好奇国民党的初选制度到底是怎么样，例如说他们是寡杯还是托梦还是怎么样，总要有一个，我真的，我坦白讲，不要说他们什么那些邱义胜啊、万美玲反弹，这如果在民进党这样搞，那是翻桌，那不是反弹的。 对对对， 那怎么可能？可能你知道？我觉得很讶异，这个突然说中常会之前，然后突然告知说我们已经征召桃园市长了，然后所有的党员都不知道， 对， 然后全部被告知。我坦白讲，这样一个党内的初选是几乎没有制度可循的，我觉得这很严重。 是 我坦白说，如果朱立伦没有处理好这个事情，他还想说啊，未来要竞选总统大位，这个坦白讲，这个我都讲有他们党内有一个人恐怕现在暗爽得内伤，真的。 谁？ 他看到他那个，我看朱立伦的徒弟啊，大概会觉得哇，这写的是黑啊，这叫丑陋的。 我认为朱立伦的徒弟应该你在讲的是侯友宜吧？ 应该是，不是真的。朱立伦处理这件事情让我真的非常意外。你知道那一天我看到那个简讯上面说快讯，说哦桃园市长拍板定案，然后下午就立刻要 宣布。 这个东西可以用快讯的方式吗？我再举例来讲，这个操作其实有很多面向。我举例来说，如果他真的要张善政，我讲公举就该写在位了，他也可以先透过媒体放话一下，就是说有意征询，看看那个大家的反应怎么样。如果说这个桃园那些地方的人士就乱拳就噼里啪就打一顿，你恐怕就真的要好好去沟通。如果你执意要这样做，那如果说你连这样的一个，这个坦白讲，这不算什么细腻操作，这简直是幼稚园级的这个政治操作。如果你连这样都没有，然后你今天突然一个道歉就要所有的地方人士服你，很困难啊，真的没那么容易。 民众党会选吗？ 赖香伶啊、欸、已经提名了、啊、 提名嘛所以算嘛。 赖香伶刚刚因为刚提名张善政议啊齁赖香伶讲桃园没有蓝白河的空间、嗯、但是我觉得他讲这句话意思就是桃园应该要蓝白河因为他也看衰国民党了。 哦那民众要算里头会提几趴的选票。 目前看起来我看我的评估啦齁、嗯、应该未超过10%啦。 那10%是提哪一票提六个票 10%里面可能7-3开吧。就是七趴是这个拿的票，嗯，啊3%是这个立个票，所以他民众党还是拿蓝色的票比较多了，跟台北市有点像， 只是他没有黄珊珊那么强。 对对，就是桃园还是大蓝小白，嗯，哦，那这个小白以后会不会变成大白，甚至压过大蓝？哈、哦嗯，这个我看张善政这个压力最大的应该是先搞定赖香伶再说。 好，刚刚博文说无迄个讲什么。赶快快讯讲，什么已经征召张善政啊啦吼，政治上袂使安尼，但是今天有一个快讯，拜登第一次说，如果中国入侵台湾，美国会军事介入保卫台湾，这个事情大条。等一下我们继续讨论，先休息一下。好，那么这个美国总统拜登啊。他上任以来第一次访问了韩国，访问了日本，然后呢，要在东京召开四方这个对谈啊、哦。那这个对台湾来讲意义非常的重大。来，我们来看一下。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and ensuring that there's no unilateral change of the status quo. 美国总统拜登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3号下午召开联合记者会。谈到台海稳定对国际社会不可或缺，他也直接向中国公开喊话。 Then what signal does that send to China about the cost of attempting to take Taiwan by force? They're already flirting with danger right now by flying so close and all the maneuvers they're undertaking. But the United States is committed. We've made a commitment. We support the One China policy. We support all that we've done in the past. But that does not mean.Not me, that China has the ability, has the, excuse me, the jurisdiction to go in and use force to take over Taiwan. 拜登只说共军扰台的举动是在台海玩火，因此他愿意动用武力保卫台湾。 Are you willing to get involved militarily to defend Taiwan if it comes to that? Yes. You are. That's the commitment we made. 拜登此话一出，白宫赶紧出面澄清，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但《纽约时报》认为，拜登摒弃过去美国总统青睐的战略模糊性。日本《每日新闻》则分析，拜登此举可能是为了牵制中国。 Look, here's the situation. We agree with the One China policy. We signed onto it, and all the attendant agreements made from there. But the idea that can be taken by force.Just taken by force is just not, it's just not appropriate. It'll dislocate the entire region and be another action similar to what happened in Ukraine. 拜登同时赞扬日本在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仪式上捍卫乌克兰的民主价值，声称美日同盟已成为印太地区的和平基石，等于暗讽中国在俄乌开战至今仍不愿对普丁所作所为明确谴责。拜登上任后首次出访日本，除了启动印太经济架构，另一方面也是要拉拢日本，合力对抗中国的商业与军事力量。 好，那我想请教一下田威兄啊，你要那看拜登啊怎么说？因为今天是这样，记者问他台海问题，然后拜登说中国无权用武力夺取台湾，美国有意使用武力保卫台湾。记者问他，如果中国犯台，美国是否愿意采用军事介入？拜登说是的。你怎么看？ 这是一个福斯的记者，你知道福斯比较亲共和党哈。 对， 记者在问拜登这个事情的时候，是因为拜登跟这个岸田文雄在进行记者会的时候，嗯、刻意的问拜登说：“我们知道说你不出兵乌克兰的原因其实是什么？大家都很清楚，嗯、因为避免跟俄罗斯的军队直接对撞嘛哈、嗯。那这时候如果说有中国入侵军事行动入侵台湾的话，嗯、那你怎么打算怎么做？他就。”讲得非常非常清楚、哦、他说美国一定会军事来干涉、军事介入台湾、哦嗯、然后记者说 你确定吗？然后他说他就说是的，然后接下来他就说这是我们对台湾的承诺啊，就是对这本来是他们所做出的承诺。那这个意思也就代表说，那个台湾关系法已经过往来讲六项保证等等之类的美国这一乱一连串的东西，而白宫所讲的话其实就是依照着拜登所讲的话。那我们要讲这件事情是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战略清晰的一个做法。因为这一套行程来到韩国到日本，其实中国一直非常关注，他一直要求白宫这方面来讲的话尽量，就是说不是尽量，就不要去干涉到台海的问题、台湾的问题，那甚至于说也说不要干涉到二十大的问题。所以他讲得非常清楚，但是刻意的，为什么刻意做这件事情？你知道苏立文就是白宫的这个国安会顾问，他讲清楚，他说这一趟行程结束之后，在数个礼拜以内，习近平会跟拜登来进行任何形式可能视讯或者是电话的一个通话。这什么意思呢？我今天拜登到日本的确下重手，下这什么重手？就告诉你，明白的告诉你说，今天如果你敢动武的话，那因为他前面有讲一段话，就是说他避免这种情势发生，避免动武情势发生。如果今天动武的话，那不好意思，美国很清楚的告诉你说，我们美军美国就会做所谓的军事介入。请记住，军事介入这个概念来讲的话，包含很多军事活动，或是军事人员，或是军事物资等等之类的，任何形式都有可能。所以这一句话来讲的话，事实上在整个美国的战略当中，你看到拜登出访之前，国务院的网站先更改了所谓的一中的相关的跟台湾之间的关系，他把里面的一中政策的那个东西的内涵呢，把它改成就是说，因为过往来讲中国都一直在讲说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嘛，所以他没办法介入嘛，他现在已经把它改掉了，修掉了，意思是什么？就美国未来弹劾王之的，也就是说他会依法的来介入台海事务。所以这一次来的话只是在证明说那一个修改是有目的的，是它有它的意涵在里面的。所以我们看得出来，这整个是美国战术上战略上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变化。 重大的变化吗？ 重大变化。 因为今天白宫啊有出来补充说，哦，美国总统府白宫说对台政策没有改变。范老师， 其实今天这个场合啊，整个记者会最重要就是这个问题，其他前面都很无聊啦，很冗长，大家都照本宣科。那这个问题，这个记者其实是三问三答哦，等于说第一次这个拜登讲出来，那记者说你真的愿意捍卫台湾吗？他说 yes 啊，然后等于说三次 check 哦，因为我们也知道，其实这也不是拜登第一次讲了。去年十月他在这个巴尔的摩的这个市民大会，那个会场上是 CNN 啊，等于说一个记者会的方式 ，CNN 也提出来说你会不会保卫台湾？当时拜登也说会，我们有这个承诺。当时后来我们知道国务院是说，哦，我们没有改变政策什么的，但今天的话我觉得国务院的回应更淡的，他意思就是说，对啊，我们的政策一贯的啊，我们并没有什么，就表示说他并没有去针对这个说会不会来保卫台湾的这个问题做明确的回应，这模糊带过。 对啊， 所以我看得起来就是说，其实在这个拜登不可能连续两次都讲错话啊，上次有人说可能讲错话，那这次已经三次确可了。 对，好， 那我相信就是说在拜登心里面来讲的话，就是说用武力保卫台湾已经是他的一个选项。 是， 那这个就像自过去川普上总统当选总统之后， 所以你觉得美国到底政策有没有改变？ 我觉得应该是说他过去一贯是这个政策，只是他过去不愿意讲出来。美国总统不愿意讲出来。我觉得政策是这样，可是只是现在拜登把他讲出来了。所以你说是从应该说从模糊真的走向清晰，然后在清晰跟模糊当中维持一个灰色地带，就是让可是我觉得这个就表示拜登他讲这个东西是有准备的，有备而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台湾来讲真的非常重要。 好，刚刚范老师特别提到福斯新闻啊，美国的福斯新闻啊是这样问的，记者问拜登说，你因为显而易见的原因不愿意军事介入乌克兰冲突，那么如果你真的到了这个地步，你愿意军事介入保卫台湾吗？拜登的回答是的，英文叫 yes。 记者继续追问，你确定吗？英文叫 you are。 拜登再次表示这是我们做出的承诺，英文是 that's the commitment we made，大概就是这样子。来连话， 其实我第一个，我不觉得拜登今天这个是有失言，因为你从今天这个记者会等于是他这一趟亚洲行很重要的一个重头戏，再加上明天会宣布这个印太经济架构，而这一趟亚洲行整个最主要目的就是要巩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邦，然后共同对付战略上的对手叫中国，所以 拜登在这一趟行程里面大概李希点钟都在想这件事情、嗯、他也知道记者一定会问这一题、哦、这是必然的、嗯、拜登其实在那个记者的对答里面最后他有补一段，他说我们的一中政策并没有改变 哦我们签了很多公报跟附带条件等等、哦、其实那个讲的就是美国一贯的一中政策嘛，跟中国一中原则不一样，这个我就不再讲了、嗯、好，那现在我觉得白宫事后的解释，他只是把拜登最后那个一中政策那个没有改变那一段把它重复一遍而已、嗯、但是白宫其实中国最关心的是哪四个字？军事介入、嗯、因为军事介入的解释空间可以很大、嗯、像这次对乌克兰这个叫军事介入、嗯、我直接派美军来帮忙你打仗也叫军事介入、嗯、但是美国并没有讲很清楚，就是说他的战略上非常清晰，我会用军事介入来保卫台湾安全，但是战术上我不告诉你我要怎么做、嗯，事实上这个我觉得拜登会有这样的美国政策会这样改变应该跟俄乌战争有关、嗯、因为这个战争发生之后美国有很多的专家智库的学者也好过政治人物也好都一再告诉美国政府你对台湾的承诺要清晰、嗯、为什么避免中国误判、嗯、因为当时美国就是对乌克兰的承诺就有点模糊空间有点暧昧、嗯搞成俄罗斯误判想说我打了反正你北约也不敢怎么样就真的就打了嘛、嗯、所以我觉得拜登大概有把这个话听进去了、嗯、所以接下来我觉得后面的美中之间的互动会有很多精彩的好戏可看。 好，那另外呢就是啊，这一次去日本拜登也宣布了所谓的印太经济架构啊，那么它简称叫做 IPEF、嗯、可是呢他没有第一轮没有让台湾加入、哦、这个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说不纳入，美国继续深化美台经济伙伴关系，这样到底是什么意思？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好，那田文兄，既然台湾这么重要，为什么美国不让台湾加入？ 这个谋定而后动、嗯、我常常讲这一句话，拜登政府不是不知道台湾重要性、嗯、你看拜登他下飞机在韩国下飞机第一个先冲三星嘛、嗯、所以他一定也会非常重视台积电的地位嘛、嗯、那问题各位想一想，台积电现在在中国大陆有没有工厂？ 有、嗯、 有个南京厂在那边、嗯嗯、那联发科有没有提供中国大陆北斗系统卫星的相关的晶片？也有、嗯、但台湾的多少的产业跟中国大陆目前还是在挂在一起的，如果我现在一刀断的话会产生什么大的冲击？这怎么这个冲击要怎么去修算了、啊嗯、我的意思是说那个冲击的海啸是很大的，那所以呢现在先透过台湾跟美国之间的双边的，然后再由他们这个你知道美国他会派出一个首席代表来进行这个东南亚国家跟韩日的之间的一个谈判，所以他属于双轨并行，他并没有说排除台湾哦，他是说我现在先跟台湾来谈这个双轨的这一块。那、嗯、我们台湾不要忘了，我们台湾最近这几年都在干嘛？要在学澳洲嘛？为什么？因为太多间谍出现了，太多经济方面的人才被挖角到中国大陆去、嗯。日本他已经提出了经济安保方面的一个那、這个相关的法律哦，韩国也是哦，你工程师到中国大陆去，十年内的所有的行程全部给我交代清楚。嗯、所以现在台积电也好，所有的竹科所有的相关工程师也好。你今天要流到中国大陆去，不好意思，我今天管制你了。那要管制的话，要不要立法？我们台湾要不要立法？而且有另外一个问题了，美国自己也提出来，他说如果台湾现在进来的话，东南亚国家在中国的压力之下，会不会退出这个谈判？嗯，所以退出这个谈判的时候怎么办呢？好，所以美国先采取的这个两个步骤，两个这个管道来进行谈判，所以并没有说台湾不能加入。嗯，台湾可能在下一阶段，因为台湾这个也是高标准的东西，所以台湾会在下一个阶段的时候，在美国谈完差不多的时候，也符合那个标准的时候，顺势就直接进去了。所以没有所谓的说排除台湾的这个 第二轮，你的意思是这样？ 不一定是第二轮，可能因为那个谈判一定会是非常困难的。嗯，你所有东西要跟中国切供应链切断的来讲的话，因为中国大陆它荼毒全世界，渗透全世界已经不知道多少年了，所以这多少年的话，突然间要把整个全部切断，你现在最难过的应该是韩国。嗯，因为韩国所有企业跟中国大陆挂钩的多么绵密，还比台商挂钩更绵密啊，所以你要现在尹锡悦要兑现那个承诺的时候，要一刀切下去的时候，韩国的厂商会怎么讲？韩国的这个，比如乐天啊、三星啊这些，会对这个韩国的新总统，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压力？嗯，那这个东西来讲的话，相对来讲，台湾目前当然不要马上就承受这个台商这些压力，但是呢，可以慢慢的去把中间的一些法规啊，还有什么呢，赶快去调整好。 是，范老师。 我来应的人一定会想说啊，你看啊，你不是台湾跟美国关系很好吗？嗯，怎么加入不了这个印太经济架构，对不对啊、哦？但是我也赞成体会所讲，如果其实我们真的 不要急。我觉得美国非常关注台湾，否则我们会要这一次邓正中跟在齐面对面的见面，参加 APEC 这个部长会议，他们也相谈甚欢。所以我觉得是美国，当然现在第一个就是说，怎么样让台湾第一个先强调不伤身体，再强调效果。因为如果我们加入之后，第一个如果中国非常牙攻，因为这是很大的反差，那反而会造成这个本来的规划会不会开始负重？所以我觉得他们的看法是，可能是跟过去川普是我不管你，我就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啊。但有时候，可能那个爱太炙热了，对我们来讲，有可能我们会受到点伤害了哈。所以我觉得这点大家都不用太紧张。 接下来台美之间应该会签署双边。 对，我觉得他反而会强化台美之间签署双边，而且我的了解，或许还会有高阶来台湾，针对这个台美的提法相关的问题进行，就是说我们要是实质的，而不是形式上。但形式我们也希望有，但是先有实质控制好再说啊。那我觉得。我觉得在对台湾的经济实际的帮助，我想是最迫切的。那当然，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一次的拜登亚洲之行，包含跟日本、跟韩国的这个谈论，都谈到台湾。